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今日嘅 Hoop Ball Song 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一月十四号啊，月中嘅呢个 Hoop Ball Song。咁啊，今晚人脚咧就有啲异常啊，因为咁就今日啊的总就响树 ，Hello Hello， 阿卡咧就喺度玩咁手机， 系啊。 咁啊，另外慈生同我咧就继续响呢度吓，就顶住啊。 慈生就玩紧踢， 经一咧就声称嚟紧。啊，咁啊，应该阵间会听到佢把声音。咁啊，今个星期啦，咁就呢、這个睇睇啲灯先咧。今个礼拜吓， 好啊。 不过我就真系唔系好记得你哋礼拜五贴过啲乜嘢，真系 我登晒， 真系慈生要讲讲佢。 喂， 今个星期系登得下噶，大家都睇到。 杰斯系单票嘅， 杰斯就今个礼拜就回复翻正常嘅水平， 连续两三 日又系喺啲耳甲度跌低咗， 企唔翻起身。 下个礼拜佢系企翻起身嘅啦，放心啦。 咁就另外阿 Steven 就中一场啦，咁就中上马体会啦。阿 Chit 咧又系中一场啦，咁就阿卡中两场，好犀利啦，咁就 多谢。 三行动嗰场 惊一都系 破灯，惊一 惊一就破灯啦吓，咁就另外狮子诶话啲澳积都 OK 嘅， 系啊 嗰场又系中岸水手啊，佢好中意中岸水手 呢、這个利物浦半场，但系依旧都系受啲主持们欢迎， 系同埋呢个利物浦嘅半场赢咧，其实都好受欢迎。今次好似衰咗嘅， 衰咗半场和， 半场和，半场和嘅。咁啊 ，EV 又系克德斯菲尔德啊，次都买呢队波嘅，好似。咁啊，另外就宾福特咁样嘅，咁就至于小弟咧，咁啊继续我呢个咧系啊，只系单注啊呢、這个所谓叫一注独赢嘅策略咧，非常之成功。咁啊，继续咧都系咧系登嘅吓。咁啊，我决定咧长期都系。买一场一注咧，咁就独赢咁就算啦。咁希望就长登落去咧，咁就为大家 持续呢个冲卡， 系持续冲卡，咁系啦。咁啊，为大家都有一条开一条靓路，咁啊等大家发达啊嘛，系嘛、好啦，咁就登就去到呢度先 啦。 咁啊，第一即系上半场啦，我哋主要都会讲翻啲欧洲嘅赛事。咁啊，其实咧今个礼拜其实讲就最。起码最大一场波其实喺西班牙嘅，咁就喺巴塞马体会就对巴塞，咁但系咧，即系睇完场波之后咧，就感觉场波相对嚟讲系会比较平淡，即系即系我自己有睇呢场波啦，咁啊其实咧就如果睇翻个双方嘅出赛阵容咧，就巴塞罗那呢场波就冇美斯同尼马嘅，咁啊因为美斯就只系响即系上个礼拜周中西班牙杯基达菲就出咗大约十零分钟到，咁但系已经入两粒啦。咁就尼马系有啲伤嘅，尼马就有少少伤，咁就所以咧之前嗰场基达菲嗰场咧都系冇上阵。咁就另外之前上个礼拜嗰场嘅联赛赛事对 L Chat 咧就只系打咗大约下半场打咗一阵嘅啫。咁其实我上个礼拜都提及啦，因为呢两个巨星级球员咧。就因为投得太耐了，我觉得，所以就呢场波马天奴唔摆佢两个打正选是非常之正常同合理嘅，我会觉得。咁啊，出咗个好 fit 嘅拍度，出咗个三齐士法比加斯，中场就沙维恩尼斯达保斯基斯，后防就艾维斯碧基马斯查兰路阿托迪艾巴龙门域陀华迪斯出翻嘅。咁就大致上都除咗系前面冇咗两个巨星之外，基本上都常规㗎啦。马体会嗰方面亦都系啦，都系正正常常嘅。咁就中场就艾达杜兰啦，加比泰亚高高基，前面韦纳哥斯达基本上都常规。咁但系呢场波嚟讲我自己睇就其实都真系好平淡。因为双方嘅防守 馬體會一向防守都係好好㗎，咁但係咧，呢場巴塞嘅防守咧係出奇地打得唔錯嘅。 係 啊， 我見到啲統計數字就巴塞就控球在腳七成喎，係以前咁樣喎，即係猜住 一向都係一向都係七成。咁但係今年嘅控球嗰個模式同你往時哥迪奧拿嗰個模式係有啲唔同嘅。今年達達馬天奴佢嗰個控球模式咧就係比較大路啲嘅，即係由左轉右，可能由右轉。咗環傳同埋啲波長咗好多，都以前都提過噶啦。咁啊，反而之前哥迪奧拿或者係維蘭路華年代嗰啲咧，就真係好 Tiki Taka， 即係嗰啲左踢右踢啊，好短嘅傳球。咁就尤其是上半場，當阿美斯同埋呢個尼馬未響陣中嘅時間咧，啲波都係比較真係好坦白講，就真係比較平淡啲。嗱，呢場波咧就有幾個球員打得幾好嘅，有一個叫碧基。真係逼機呢場波係打得唔錯嘅，因為佢係 啊， 冇錯， 係啊，的而且確打得唔錯嘅，因為佢抹到阿迪亞哥斯特今場波係冇乜表現嘅，呢個係真嘅。咁啊，另外呢個大衛偉拿亦都係今年其實持續打得麻麻地嘅。其實我會覺得咧，即係大衛偉拿係未必，即係喺西班牙，即係嚟緊嘅世界盃咧，偉拿係未必會。入到即係嗰個大軍名單裏面嘅，好坦白講。 咁但係高基， 高基就應該嗱嗰場波就總體 OK 嘅，嗰場波高基都可以。其實馬體會嗰邊就除咗一向嘅防守做得幾好之外咧，如果講攻擊嚟講，艾達杜蘭係踢得比較好嘅，即係都有好多個推進。咁但係仍然都係受制。受制於呢個碧基同埋保斯基斯啦，保斯基斯都打得唔錯。咁就總體呢場波就攻勢雙方攻勢好，坦白講唔多嘅。馬體會射門六次，巴塞射門都係七次嘅啫。咁就所以就呢場波嚟講就都冇乜嘢好講，好坦白。 我睇咗好少咯，上半場睇其實都下半場，因為開始覺得呢場波咧，我睇到好似。阿美斯同埋阿尼馬其實有後備出過嚟， 係啊，冇錯，係啊， 係啦，我冇記錯就係咁樣。咁我睇到嗰段時間咧，已經開始我覺得會零比零，咁我冇睇。但我嗰場我都係梗係留意碧基啦。其實我都覺得佢上嚟多咗嘅， 係上嚟多咗嘅，嗯， 有啲就係咁樣咯，但係冇乜特別咯。係 咪因為呢場波真係比喺我哋預期咧係比較平淡？呢個係真嘅。尤其就算下半場美斯尼馬出嚟咧，美斯都還好啲。咁即係都回復到佢美斯嗰種速度，但尼馬就似乎真係可能受制於佢有啲嘅傷患咧，咁就呢場波都係打得麻麻地。 師兄啊，你自己覺得嘅係咧，巴塞今場係寧願打防守性啲啦。第一話基本上馬體嘅防守係令到巴塞打唔到入去。 我諗就咁樣啦。首先第一件事，呢場波咧係。其實是第一回合的，因為上次我問過阿慈生，阿慈生說不是，其實阿慈生看過的那場應該是超級杯來的、是超級杯來的，是的、其實這場是他們第一回合，即是所謂兩循環第一循環的、因為呢今年西甲最後一周就是馬體會對巴塞隆、 啊， 因為呢場咧就係第一個循環最後一周嘅比賽。 因為西班牙係我記得係嗰個排完上半季之後下半季就重複翻， 係啦， 至於客調翻轉嘅就係 一樣係啦，冇錯。咁、所以咧雙方係打得好謹慎、雙方打得好謹慎、所以就都唔想即係、尤其是係馬體會都唔想喺自己主場嘅巴塞入到波，因為就如果因為計對賽成績㗎嘛， 同分就計對賽， 係啦，計。對賽成績，咁所以咧，咁就雙方都會比較謹慎啲。 咁我可能明白啦，點解我會開頭即係咁樣問師兄咧？ 係啊， 個原因係即係如果你話係第一循環嘅，咁當然我亦都會覺得即係巴塞會打得比較保守少少。 係啊，絕對。 咁然之後第二樣嘢嘅，因為你鬥到即係而家第十九週啦，叫上半版完咗啦 ，OK， 咁啊打第二循環嚟緊就下，即係翻嚟緊呢一週之後，兩隊同分。兼得失球好似差唔夠十球內嘅，但係幾粒嘅啫，即係大家係咁，所以其實係好近。我即係覺得奇怪就係以巴塞嗰、那個過即係近呢四五年個模式，你西班牙到正常地佢就一定係同你攻㗎啦、我諗某程度上即係如果咁樣睇嘅話就係、第一樣嘢佢真係計過。驚個對賽程式嘅問題， 絕對。 第二樣嘢就係、仍然都有下半版，我諗 比較上，即係喺巴塞嘅角度嚟講，佢哋會較有信心喺好多場賽事度攞到三分。 唔係，我諗巴塞可能諗住馬體會以咁嘅踢法，未必響即係有一啲對住比較弱啲嘅對手，可能會或者會失分。咁就所以呢場波就比較謹慎。咁就無論點都好啦，呢場波就0-0，雙方表現非常之普通，好坦白。 同埋我覺得巴塞喺自己嘅主場係有把握嘅。 冇錯。系应该系会比较有 永远都系即系佢肯点讲冒险少少，同埋佢真系个主场嘅威力系喺度嘅。 嗯，咁所以呢场波就虽然就事前赛前起码就即系好大，咁但系换来就比较平淡。咁反而讲下其他嘅西甲嘅比赛啦，咁就首先就皇家马德里咧就1-0啊，咁就作客赢呢个咧系爱斯宾奴噶。咁啊呢场波嚟讲就比比头锤顶入。咁啊呢场波反而咧一向都为人诟病嘅一对中坚组合比比拉莫斯就打得几好嘅。 嗯。 咁啊控球权嚟讲就占接近70%，咁啊有16次射门就8次中。对面爱斯宾奴虽然主场就得1次中篮嘅啫，咁就所以就呢个皇马就咁样啦。咁就另外一场咧就系、是、我自己嗰盏灯咧就灯中咗呢场切尔达对华伦西亚，喺呢个足球频道嗰个 Facebook 里面咧，咁就有一位华伦西亚勇等啊 Oscar 啦，咁啊其实大家都如果有留意，大家都知道呢位 Oscar 兄就系喺足球频道嗰个 Discussion Board。嗰、那個嘅某一位嘅網友嚟嘅， 係啦， 咁、我就 唔好開名啦， 冇開啦嚇。咁啊，佢提醒咗一樣嘢，或者補充一啲嘅資料，其實我有啲想講。其實咧，就之前唔係上個禮拜都講過咧，華倫西亞呢輪咧就好興揾翻佢自己嘅球員咧就做領隊嘅。咁啊，其實咧佢直情將我諗係阿 Oscar 都講到咧，因為新任嘅主席阿沙和咧，咁就有一個新嘅政策，就話盡量揾翻啲以前嘅球員咧，就入翻去佢嘅球隊入。边嘅可能教练团啊， 管理层啊， 或者管理层啊，咁做一啲嘅职位嘅，咁可能就系令到个球队嗰个向心力啊，咁就会强啲，即系譬如讲安古路、卢费迪、艾耶拉，仲有睇先，巴拉查呢一类咁样嘅球员，全部都入晒管理层嘅，咁呢个咧就华伦西亚就可能对华伦西亚系一个向心力或者长远发展嚟讲系好事嚟嘅。因為就華倫西亞都講到佢嗰個嘅財困係好犀利，咁就所以就可能做一啲咁樣嘅舉措啦。咁啊呢場波諗住華倫西亞啊嗰場周中嗰場即係西班牙杯對馬體會打得幾好喎、1-1喎、咁啊諗住搏一搏啦，華倫西亞客勝2倍侵卡2×300有600分噶嘛，大佬咁啊，但係點知又對手只係切爾達啫，就尾三咁啊，上個禮拜都講啦，安力基教呢條切爾達就麻麻地咁啊，但係點知咧？華倫西亞就開手贏先嘅，咁啊10多分鐘就呢、這個帕利祖啊，咁就費後嚟就右邊傳出嚟咧，就帕利祖後上就一作咧就頂咗入去嘅，咁啊但係其後咧咁就下半場啦，咁就拉芬拿艾簡特拿，咁就係即係泰阿高艾簡特拿個細路啦，係啦。咁就咧系喺右副位，咁就俾佢禁区中间嘅位置后上嘅呢个查理士咧，就后上咧咁就射咗入去嘅。嗱，呢个查理士咧就系旧年西乙嘅神射手，今年咧就转咗去切尔达嘅。旧年系打紧艾美利亚嘅呢个查理士，咁但系今年又转咗去切尔达。咁啊，但系表现嚟讲就即系之前嘅赛事表现就普普通通，但系呢场波入2球。咁啊，第二球就系咧呢个华伦西亚后边入替嘅防中。富阿高就比錯咗呢個查理士咧，咁就推入去禁區頂附近呢個勁射，壓過咗中堅嘅馬菲奧呢個勁射就掛網嘅。咁啊，結果咧就切爾達咁樣主場贏2-1。咁呢場波嚟講就主要切爾達前面嗰三個啦，查理士、拉芬拿同埋阿奧利蘭拿就打得比較好嘅。咁啊，華倫西亞就費後嚟咧持續咧。个表现咧都系唔错嘅，即系自从呢个比斯上任之后咧，就系、是、表现得比较好。咁呢个就华伦西亚啦。咁啊，再讲就维拉里尔就5-1赢皇苏嘅。呢个就比较令人系意外啲嘅赛果，仲以为系会比较近。咁啊，但系呢场波咧，首先就杜斯就好犀利。咁啊，两个入球，两个助攻。咁就另外就烏接上一場3球，呢場2球，即係兩場波已經入咗5球啦。咁所以呢兩個球員呢，其實佢維拉利爾入嗰5球波個組織都係唔錯㗎。 都係好靚嘅，咁所以就呢隊維拉利爾主場呢係要留神嘅，係啦，咁就大致上講埋講多少少一啲賽果先，畢爾包就大勝艾比利亞呢6-1嘅，都合理嘅，咁因為我上次上個禮拜都講啦，畢爾包主場呢就特別係醒神啲嘅，講真係啦，咁就西甲就差唔多啦，咁就可以望一望個榜先。咁就榜嚟講呢，就呢、這個馬體會同巴塞羅那都係50分，其實就應該係叫做同分嘅，因為就對賽成績0-0， 咁就會計得失球就黃巴塞好少少， 巴塞好少少，咁但係呢就因為我計對賽成績，即係對計咗對賽成績先，咁就 所以平手 係就平手嘅，咁就所以其實就係而家理論上就應該睇呢、這個即係得失球率嘅， 係總得失球，跟住 就 多咗5球嘅，咁即係巴塞羅那，咁就第三就皇馬啦，因為皇馬贏波就追翻近啲咯， 3分咋， 佢哋3分啫，咁就 場就搞掂啦， 咁啊跟住11分之後就畢爾包啊、維拉里爾啊、皇蘇啊等等，咁就咧呢3隊波佢彼此距離咧就係第四距離第五就2分。第五距離第六就又係2分，跟住第六距離第七又係2分，咁所以呢4隊呢即係爭嗰個嘅 4、5、6、7就爭最後一個歐聯位， 係呀好緊要嘅，其實每年呢西班牙嗰個第四位個爭逐呢都係好激烈嘅、今年睇嚟亦都係會有咁嘅情況，咁就其後去到就華倫啦，上去第八，咁就23分，其後嗰啲第八嘅華倫、第九基達菲、第10格林納達、第11利雲達都係23分，咁其後嗰啲其實都好近嘅，反而係最尾貝迪斯又輸波啦，呢次咁咧就去到11分榜尾，咁啊16分華力簡路華拉杜列，18分 L Chap， 19分艾美利亞，咁樣其實咧即係去到第八位去到打後對到第19位相差距離只係7分啫，所以就都相當之近，咁就呢個咧就係呢個西班牙嘅情況。好啦，咁今個禮拜咧就想講少少咧，就係我哋平時冇乜點講嘅聯賽就係葡萄牙，咁因為咧就係有一場大波。就奔飛加對波圖，咁因為上個禮拜啦，咁就奔飛加之神啊，尤西比奧咧就係即係過咗身啦，咁所以咧就奔飛加嗰邊咧都有一啲嘅儀式咧，咁就係去紀念尤西比奧嘅。咁呢場大波咧，咁亦都係同樣啦。咁因為咧為咗紀念尤西比奧嘅關係咧，咁所以就成隊奔飛加球員嘅背脊嗰個嘅名啊！全部都是尤西比奧，即是11個球員都是尤西比奧，是啦，全部都是尤西比奧。 出場嗰陣是吧？ 唔係啊，係成場波都係啊，全部都係由西比奧， 會唔會考起 記 number 啫？ 係啦，就記 number 咯嚇。 個波佬都係猛噶啦，香港嗰啲 嚇，因為呢場波基本上 八號交俾 香港係冇乜點播啊，所以亦都唔關事。咁所以咧就呢場波嚟講，奔飛加亦都有好多嘅儀式嚟到咧，係即係紀念由西比奧嘅 愛兵出戰。 係嘅。因為所以鬥志係特別好嘅，咁所以呢場波奔飛加亦都係攻勢比較多，咁就咧係贏2-0嘅最終，咁第一球咧咁就係、是、加爾坦咧，咁就響中喺呢、這個大約三閘線中間位啦，咁就俾個左手邊左副位落迪高左腳勁射就掛網嘅，咁呢個就13分鐘好早就1-0。咁其後呢去到50多分鐘就有一個呢係其實就應該俾12碼嘅波，咁就係呢角球斬去遠處，盛傳啊車路士會以2000萬收購嘅馬迪，咁呢就係、是、遠處頭槌攻門，咁呢就一頂呢就省中咗呢係波圖嘅所謂蒙加拉隻手，咁當時其實蒙加拉隻手呢就舉到大約係去到個頭嗰個位置啦，咁其實呢就應該係12碼嘅，咁大球證就冇俾，咁但係其後跟住呢即係嗰個波之後再都係一個角球，咁喺左手邊再斬出嚟呢，呢、這個就如無意外出年係會加盟曼聯嘅加雷，咁就咧係頭槌咧就頂咗入去。 加雷啊， 係啊，加雷講咗好耐好耐㗎啦，係啊，咁應該都成2-3年前當基羅斯仲係做曼聯助手嘅時候都曾經已經有傳㗎啦。咁今次成數相信好坦白講係會相對高啲嘅，咁頭槌頂入呢個隊長，咁就2-0。 咁啊，其後丹尼路咧，咁就兩黃一紅個原因，最後一個黃牌就係話佢即係助攻入到禁區就拆水，結果咧就兩黃就一紅就被趕出場。咁就總體呢場波嚟講，奔飛家就好明顯係受到即係可能覺得啊都要為尤西比奧做啲事，咁就所以咧都搏曬老命咧，咁就去踢呢場波。咁同埋今年波圖好坦白講，尤其是佢哋個後防咧，今年就似乎麻麻地啊，或者係叫做即係返回原形啦，即係嗰啲咩蒙加拉啊、奧達文迪啊，好坦白講就真係唔係好掂嘅啫。同埋今年似乎佢哋嘅老將龍門希爾頓咧，呢場波都有啲蝦碌嘅。咁但係最後尾冇搞出事啦，咁就結果呢場波就奔飛家就贏波。咁但係如果大家今年有留意葡超嘅話咧，有一隊過去兩三年都係即係令人好失望嘅往事嘅勁旅士不停呢，今年又打返好好多。因為而家葡超嚟講喺未踢即係之前個周之前呢，就三隊同分嘅，奔飛加波圖同埋士不停三隊都係33分。咁當然過咗今個禮拜之後，因為士不停就打和呢、這、一個應該艾斯道理啦，作客打和艾斯道理之下呢，咁奔飛加而家係大頭，咁跟住呢就係兩分之後就係士不停，咁跟住呢再後一分就係波圖啦咁樣。今年士不停打得特別好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呢就係佢選咗個新嘅主席，咁因為過去兩三年因為球隊成績太差，直情喺個聯賽嘅中游位置嘅啫，咁所以球隊對於佢舊時嘅主席都唔係太滿意，今年選咗新嘅主席。咁新嘅主席當然就即係樣樣嘢都要新啦，咁所以揾咗個新嘅教練，咁就係揾咗個呢就叫渣甸呢個教練。嗱呢個教練呢就有啲來頭嘅，因為呢就喺兩年之前呢佢帶領呢個布拉加，咁布拉加呢隊波就係又係葡超嘅球隊，歷史性咁樣呢係即係喺兩年前啦，咁就攞到個第三名，係踢歐冠嘅，係踢歐冠賽事嘅，咁嗰陣時喺布拉加。咁就跟住呢這個渣甸呢就去咗奧林比亞高斯，咁就呢係成功令到奧林比亞高斯即係 head 第二隊嘅球隊十分，咁但係呢之後就無端端俾個領導層就炒咗。係啦，咁就韋華迪就代咗佢，至於被炒原因而家都唔係好明白。咁就之後過咗半年之後，而家呢就加盟士不停，今年就表現呢係好咗好多。其實人腳嘅變動唔係好大嘅啫，主要係一個呢、這個球員呢就係、是、叫做 Freddy Mondero， 就係費迪蒙迪路啊，呢、這個球員係哥倫比亞嘅前鋒球員。今年呢、這個球員呢係14場聯賽裏面十一13球，幾乎呢係一場波一球。嗱呢、這個球員呢其實係借返嚟嘅，係借喺美職球員叫做 Seattle Sounders， 喺西雅圖 Sounders 呢隊球隊就借返嚟嘅。其實睇返佢嘅記錄呢，其實佢去到即係不同嘅聯賽呢都係個入球記錄相當唔錯嘅。呢、這個球員26歲。咁就睇身形就其貌不揚嘅，即係講真就你唔覺得佢睇佢樣，完全唔覺得佢係前鋒嚟嘅，即係溜溜瘦瘦啊，好平凡好平凡一個樣貌，真係唔似好有肌肉好有muscle啊嗰種類型嚟嘅。但係呢個球 即係碌竹嗰啲啊， 又唔係一碌竹喎，即係好平凡，即係你可能企喺隔離，即係喺隔離嗰度行咧，你都唔知係邊個嚟嘅，都唔似係一個足球員嘅身形，但係佢呢個特點走位係好靈活，同埋呢技術係有啲嘅，有啲技術走位好靈活，有啲似連尼加嘅，我感覺上呢個球員，所以呢呢、這個射門機器，咁但係呢個係借將嚟個，再強調。當然啦，咁就士不停係有一個 option 係去即係所謂叫優先購買權啦，咁似乎睇下士不停個財政得唔得啦，如果財政 OK 嘅，我覺得佢應該都會運用呢、這個優先購買權。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呢啲球員而家叫起咗朵噶啦，其實響我諗歐洲嘅有啲球會都會望一望，話呢個球員14場有13球喎，唔係講玩㗎喎，咁所以呢都有啲球會開始都要候住嘅，因為呢個球員就我覺得就唔會好貴嘅啫，咁所以有啲即係準備揾前鋒又冇乜錢嘅嗰啲球會呢就可能都會揾下佢。咁大致上呢就葡萄牙就講到呢度啦，咁其他 葡萄牙會唔會講啊？ 啊？ 嗰、那個葡萄牙會唔會講先？ 邊個葡萄牙？ 世界級球員咯。 哦，世界級球員，哦，世界級球員啊，梗係要講講啦。唉，咁咧，其實咧就本來呢個金球獎咧，就琴晚就已經係宣布嗰個結果啦。咁誒，我哋咧就大家我睇你哋嘅 Facebook chatting 咧，就都話想列貝利咧，咁就攞個金球獎。咁其實咧列貝利咧，咁就機會就問啲嘅， 問啲 嘅啊。咁大家都知道啦 ，C 朗拿度係嘛？其實最大嘅敵手都係美斯嘅啫。咁但係美斯就今年就因為受傷嘅時間比較多啦，咁就所以其實機同埋之前都已經攞咗成三四屆啦。咁所以咧其實都 俾佢咯。 冇咁樣，唔係咁樣講嘅啊，唔係咁樣講嘅。因為 C 朗拿度咧第一件事就咧佢第一啦，人又又靚仔。 因為其實其實。点讲 ？FIFA 嗰个选举都系拣明星啫。 应该咁样讲。即系金球奖，话明金球奖嘛，金球奖梗系拣啲名，第一拣啲靓仔明星。 唔系，即系你点都系有个名气，即系占一定嘅比重咯。 嗱，首先第一 ，C 朗拿度攞呢个奖就实至名归就肯定嘅。 今年系，今年系， 下半季系咯。 呢、這個是 上一季我唔覺得， 年年都係啊。 上一季嘅西班牙嗰啲真係麻麻地，唔好講唔好講 C 朗美斯都唔值啦。如果上即係你講上半季，今季更加冇啦。 第一件事咧，呢、這個 今季下半季即係下半年嘅 C 朗拿度係孭起咗成隊皇馬， 呢、 這 個金 必須要承認。但係上、即係你講翻去即係暑假之前嗰季，即係你講任何一個我都唔。認同係即係西班牙嗰邊，即係西甲嘅球員係值得可以有咁即係稱得咁先咯。 咁、哦、但係冇辦法啊，冇辦法嘅原因第一，即係 OK， 你講美斯冇得講㗎啦，即係咩時間球會巴塞羅那咁一定係啦。第二樣嘢你話今季嘅 C 朗 OK， 下半季咯， 同唔係先講得啱嘅。第一美斯即係。年即係上 攞三年啦， 傷得太多，即係今年嚟講係傷得太多。第二，我諗最重要一樣嘢啦，即係 C 朗係有一個 point 嘅，就係佢可以打附加賽帶住佢入嘅，即係帶住佢葡萄牙入翻去。咁我覺得即係如果有呢個 point 嘅話，咁你嗰三個揀係佢嘅 ，OK， 唔好撇除，即係一定要撇除列貝利㗎啦。列貝利本身已經係冇乜太過即係。系会有大 我谂列贝利有几样嘢啦，第一就好坦白个样咧就争少， 缺乏星味啊，佢系咪叫？ 系啦，个样就争少少，有个刀疤，大佬你拣最佳男主角都唔系拣呢啲噶话吓，大佬。第二咧， 香港嗰啲， 其实香港都 OK， 系咯，黄秋生都攞过，郑则仕都攞过， 系啊，正想讲肥猫都 OK 啊，系咪 哦，咁啊系， 即系如果靓仔嘅咁好难， 但系咁样， 所以一路都 张家通常都是配角嚟噶嘛，通常呢一类男配角就好啲，男配角就好啲。咁啊，始终刀疤仔即系阿列贝利嚟讲咧，就即系 买往年都有啲位啊嗰啲，即系都唔靓仔啊，古列治都唔系靓仔啊，大佬。 古列治唔好咁讲，古列治佢嗰把秀发，个秀发型男嚟噶嘛。咁啊，但系刀疤仔嚟讲， 即系 谢 拉特都嗰啲， 第一就冇乜嘢好。即係點樣講啊？補一個好特別嘅片段，即係令到人會記起射一啲好靚嘅入球。 嗯， 即係佢一啲比較團體型嘅球員。咁響呢個金球獎嚟講咧，就爭少少 嘅。 係 ，C 朗就唔係。講咗個 point 出嚟。 C 朗就唔係 ，C 朗第一。 个人主义， 二就已经第一件事就靓仔先，第二件事咧就佢有好多好精彩嘅入球，即系有啲好靓嘅落叶式嘅罚球，插花又插得靓，直情喺佢嗰个嘅喺足球场呢个舞台上边都系好似一啲演员咁样有精湛嘅演出，咁所以话 C 朗攞呢个呢个金球奖绝对啊！是实至名归的攞迟咗㗎啦即係去年美斯大佬美斯嗰啲只係即係有时有啲人话插水咁样其实就已经迟咗去年就应该攞㗎啦有人话。 有人話， 哦咁捧斯朗嘅總會覺得斯朗係應該咩都攞曬嘅。 咁今年嚟講，嗱斯朗嗱咁啱啦，好坦白講，由西比奧啱啱就開， 咁呢個真係加咗分嘅，即係你應該係要即係等到人哋即係振下興嘅，即係令到啲葡萄牙嘅球迷冇咁傷心嘅。 你先怪咪怪咪怪馬拉多納今年唔撚死咯？ 哦，可以咁樣，可以救人死又唔啱。唔係，我覺得始終美斯都係之前已經攞咗三四屆啦。 讲费格逊过咗身都唔会有苏格兰球员攞到咩噶嘛，即系曼联佢都未必攞到噶，你明 唔明？哦，咁样我唔知啦。 唔系真系因为有人死，系因为有啲伟大嘅即系足球员或者球坛嘅有贡献嘅，即系啲名宿，所以先至加咗啲分嘅。 好啦， 今届真系冇乜人，冇乜好拣。 吓，咁啊系，因为始终美斯啊嗰啲就争少少。阿 Chile 好似有嘢讲噶喎， 冇错。咁啊，佢啊有呢个留言，唉，唔系遗言。 阿莫，我哋嘅网友trip 咧， 系啊，网友trip咧，佢就系、是、佢就同意斯朗系要攞奖嘅。咁佢都解释下啦，佢解释就系话呢个因为嗰个国际足球同呢个法国足球杂志合办咗个奖项之后咧，咁 FIFA 呢个咧就冇乜公信力，佢话所咁同埋咧就变咗陪衬嘅，咁就最后就佢估咧就系话因为佢个公信力下降咗，佢就会用一啲噱头啦，佢要搵呢一啲噱头嚟到令到大家留意翻，咁大堆头啊、名气啊， 系 即系有啲赞助商嘅背实力支持啊，即系你当好似香港嗰啲即系颁奖典礼咁上下啦，即系都系要睇下后台啊，睇下边个有噱嘅，讲出嚟有 noise 有人讲嘅，佢先至会拣咯。咁就同埋虽然就佢有一啲嘢就系即系都系话因为。巴塞其实真系嗰个表现差啲，同埋即系虽然皇马嗰个表现都唔系特别好，但系 C 朗真系孭起咗成队皇马嘅，咁就即系好似即系佢就话好似即系今年嗰个选举就好似99年咁样，因为99年又系即系唔系巴塞攞到啲咩好叻嘅名次，但系李华度就攞咗呢个金球奖， 梗系啦，李华 度嗰年大家记得99年三冠王系曼联啊嘛，咁但系曼联都冇。 李华道嗰年其实好犀利嘅，嗰一年都表现相当好嘅， 系啦， 又系一个单天保子专营嘅球员。 咁李华道劲好多， 咁啊，李华道亦都系即系喺呢个足球呢个舞台上吓，都系发挥好精湛嘅一啲演技啊，一啲嘅发表佢啲技术啊咁样。我哋当足球场系一个舞台，咁你就会明白斯朗拿度点解 仲有啲进步嘅空间。 今年攞金球奖，大佬金球奖，大佬美国。都有金球奖啦， 演员啊嘛，嗰个系 咁啊系咯，呢个系足球场演员喺个舞台系足球场啫嘛， 明白？ 不过斯朗拿度佢呢个球员咧，就佢系一个最佳男主角，但系就只会攞最佳男主角， 系 啦，你大家明我意思啦。 我完全好明白， 即系阿街到街到太知道嗰啲啊， 即系如果我再讲白啲，就系呢个球员。 你仲想讲白啲啊？ 我讲白啲咪 系我接受得到嘅，你讲 佢唔会攞最，佢唔会 系 最佳电影嘅一个演员咯，佢或者系最佳男主角。 佢一个明星， 系啦，佢一个 star。 大家心目中佢一个即系佢 系啦， 佢形象系非常之好嘅， 系啊， 否认 嘅。系啊，咁啊，啱啱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就即系讲有关于 C 朗咁就攞呢个金球， 好定唔好噶？ 咁就讲咗个古仔嘅。其实呢个古仔咧，大家如果即系可能都会听过， 就系又系 C 朗嗰啲事迹啊？ 唔系 C 朗事迹嚟嘅。 哦， 咁我哋大家听听啦吓。咁啊 ，C 朗咧，话说 C 朗就攞住咧2008年攞个金球奖，就去到河边，咁啊唔小心咧，连呢个唯一个金球奖就跌落河。 哦， 咁阿 C 朗咧就喊啦，咁就话呢下冇啦，呢下玩完啦，咁啊于是 又攞唔到啦， 咁啊于是咧有一个女神忽然间出咗嚟，咁左手边攞住个欧冠奖杯，右手边就攞住个西甲奖杯，咁头上面又顶住个国王杯，咁就温柔咁问阿 C 朗拿度，呢个欧冠杯系咪你家？ C 朗话唔系啊，呢个拜仁噶，咁啊呢个西甲奖杯系咪你啊？ C 朗就话唔系啊。巴塞嘅呢个国王杯系咪你噶？唔系噶，马体会嘅。好啦，咁呢、這个即系女神继续咁问啦。咁啊，2012-13年西甲最佳神射手系咪你啊？唔系啊，系美斯啊。咁啊，同城打比个赢嗰个咧系马体会啊。国家打比咧 巴塞罗那。葡萄牙提前进军世界杯呢？冇啊，阿根廷、智利、德国比葡萄牙早啲入世界杯啊。欧洲 MVP 系咪你啊？唔系啊，列贝利啊，我得三票啫。咁而家你哋领先巴塞五分啦啩？唔系啊，我哋领先唔止系落后巴塞五分啊，仲要落后马赛马体会五分啊，当时啊五分啊。咁女神就话啦， 你真系好诚实啊。 系啦，咁、那个女神咁讲啦，我喺呢个世上咁多年都未见过你咁诚实嘅男人，又靓仔又有礼貌，唔好喊啦，我而家将呢个金球奖俾咗你，再俾多个金球奖你啦。咁呢个咧，其实呢个童话故事其实之前都系改编嘅。 呢、這个系嗰个金文虎头讲。 系啦，冇错啦吓，咁、啊、就所以斯朗拿度最佳男主角嚟嘅，咁就。呢、這个时间我谂都上半场啦，都差唔多啦吓， 仲、有啲时间嘅， 仲有啲时间 可以讲多少少个， 讲埋个领队 啦 ，FIFA 讲埋个领队啦、 哦，可以讲多少少， 领队就最后系亨利基斯啦， 亨利基斯系， 咁因为之前大家盛传就坊间盛传就一系亨利基斯系高普嘅， 嗯。 咁就最後都 頭三， 其實我有三分二嘅機會係開心嘅，你知唔知啊？係啊，因為我睇佢哋即係其實我尋日唔喺香港，但我知道有高普同埋有亨利基斯啦，但係我唔知道有路費嘅。咁啊，即係最終知道咗啦。即係其實我係諗嚟諗去，我都有三分二機會開心，即係三個你中是但兩個咧，我都好開心。咁當然最終係。冇啦， 咁好明顯嘅喎，但你點樣稱你都唔會老廢。 咁係明嘅。 即 係 歐聯出咗局， 明嘅 OK 嘅。 即係你好明顯兩隊去到決賽，咁、就即係再睇。 風聲係一定佢兩個最高嘅。 係啦，即係點都係嗰兩個㗎啦。咁去到最後，即係兩個如果高普同亨利基斯， 我角色係理性㗎嘛，唔係係感性㗎嘛。 咁明顯亨利基斯梗係俾退休嗰個啦，因為費尚其實應該係攞過 嘅。佢唔退休咩？ 我唔記得咗，老費我唔記得咗。 老費應該係攞過， 同埋係咪1999年應該係咪啊？ 應該之前 我哋再查先啦。 係咯，要再查啦呢、這個。 但你問嘅話，亨利基斯啱嘅 ，OK。即係你話高普同亨利基斯，除非多蒙特。喺歐冠嗰場嘢 掉冧 拜仁啦，咁你諗翻即係喺亨利基斯教嘅拜仁打成個即係歐冠嘅賽事，撇除德甲嗰方面啦 ，OK， 你見到真係成功嘅， 成功 嘅，咁我 兩屆佢都係入到決賽啊嘛， 係啦， 高普大把日子，亨利基斯退休啦， 咁同埋 咁啊當係俾金針獎嘅啦， 好啦， 同埋今季係實至名歸嘅，即 係 作為拜仁嘅領隊亨利基斯， 同埋佢留低落嚟嗰個即係嗰個骨幹都仲係繼續，即係你睇下，你睇下曼聯留低雷隊波， 你唔使錯，我知道你會講呢個，我係咗你先咯，我咪係認同曬你咯，你做咩要捉人哋啲痛處出嚟咧？ 咁我都要講俾你聽噶嘛，係咪先？ 佢退休啫， 退休。我想問下你，即係兩個退休嘅，咁你要比較埋。 知唔知道咧？那個最佳十一人係邊十一個咧？ 最佳十一人， 最佳十一人我就係知咧，咁就後防有個沙治奧拉莫斯， 係有㗎，你等等啊。 因為個迴響咧係好大啊，喺我哋個 group 入面有阿拉莫斯。 哦，咁樣。 喂，讀一讀嗰個十一。个啦，咁、龙门就系纽亚啦，咁、后防就丹尼艾维斯啦、泰高斯华啦、沙治奥拉莫斯， 系啊， 佢系好收人工系食派嘅啫。 列贝利、沙维、恩尼斯达、美斯、伊巴谦和域、朗拿颠诺、朗拿度、 朗拿度， 我会有啲质疑系，即系尤其是沙维、恩尼斯达同沙治奥拉莫斯呢几个真系。唔係好值 嘅。我成日覺得拉莫斯係真係收人工係收牌嘅啫，佢個人工包括啲咩咧？紅牌。 佢點都好過比比嘅。 咁我要逼機喎。 唔係你咁係，咁你有冇一啲 alternative 即係其他嘅選擇咧？即係除咗拉莫斯之外。 等下先啦，要揾，因為 你都仲要揾。 佢揀十一個，佢就係揀十一個嘅啫。 係。 咁但係 我印象中咧，我上網咧係有玩過呢個咧，即係自己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啦，你可以 log in 去你自己有你個 choice 嘅。 咁你揀邊個？ 咁我後防我梗係揀咗碧基啦，同、埋我記得我有揀，唔記得阿拉巴定係丹迪㗎、但係我肯定就冇比比啦，一定。 唔係佢，我諗佢咁樣講啦，佢計埋即係除咗本身聯賽嗰概念之外，仲有打歐洲賽嘅概念啦。咁呢度， 但係應該拜仁要多啲喎，拜仁同多蒙特其實多蒙特一個都冇嘅。 後邊你覺得？ 即你后防其实拜仁班迪其实应该需要嘅。 系。 你话南武喺度系好。 南武啱嘅。 艾拿巴其实嘅表现系成季都系好嘅。咁呢个应该要有喺度嘅。即有一啲你系咪即名气好明显系多过咩啦。 即我諗大家对于呢个金球奖呢就唔好咁认真。讲真就你见我一路都唔出声，你讲最佳十一人我都唔出声。 嗰、那个唔系即最 因为首先呢十一人点样嚟先咧，咁就一定要讲嘅。咁其实咧就来自咧全世界吓，都系各个国家佢哋嘅传媒啦，佢哋个国家队本身嘅教练啦，同埋个队长啊，如果冇记错， 系我记得都系咁嘅。 即系譬如香港阿 Kim 阿金判坤咧，佢拣咗最佳球员系 云佩西。 云佩西， 云佩西都有， 系啊，佢拣咗云佩西，咁啊，唔知点解啦， 即系其实 个样好腼腆， 我记得好多年前都讲过呢个投票，其实有啲人真系唔系睇波。 哦，咁系啦，呢啲各人有各人嘅选择啦。咁但系名气，好坦白讲，点都系唔多唔少都会有噶啦。 名气系即系再重申呢个选举，名气真系占几大比重，几多人识你啊？其实系即系你起码有个知名度喺度，人哋识你。 你咪好简单，你咪当系呢、這个香港电台十大金曲奖最佳男女主角啊，或者系竞技金曲啊嗰啲咩最佳男歌手啊，亚太最受欢迎男歌手啊呢一类。咁啊点都好过新城嘅，新城嗰啲系分猪肉， 嗰啲鼓励啫， 佢又唔会系分猪肉啦吓。咁啊亦都唔系叱咤商台嗰个咁偏锋嘅，讲真就咁就所以真系好坦白讲，即系。我就從來唔會對呢類咁樣嘅選舉咧太過認真對待啊！講真嚇，咁啊，仲有些少時間都要講一單球壇嘅新聞嘅，就來自意大利 AC 米蘭，即係自從輸咗俾薩斯索羅3-4之後咧，呢個艾基里啊，呢個教練咧就終於就炒啦嚇，即係原本都提及到話咧，即係呢個艾基里咧，咁就去到季尾先至係走人。而家呢個 AC 米蘭嗰個領導層咧，終於都諗唔到，即係都等唔到啦。咁就咧就終於就要喺呢個時間咋諗咧，就將佢落鍋。 但係邊個接受？ 嗱，有傳嚇，我啱啱睇到咧就係有線呢個 Now 呢個電視台意大利波嘅即係評述員陳偉如咧就講。就话咧，可能系斯多夫， 喂， 系啊，可能系斯多夫， 斯多夫 系啦，咁啊，但系 佢教紧青年军啊， 唔知咁，但系咧，咁就呢个斯多夫嚟讲咧，就第一啦，其实 AC 米兰做球员之后做领队嗰啲咧，大部分都冇乜好收场。 安察洛提咯，最好安察洛提， 好可能叫安察洛提， 最好个叫安察洛提。 咁你而家再数加道数唔掂， 冇玩啦。 古列治唔掂，林巴士顿好少少， 都唔系好得。 列卡特就叫都叫好少， 列卡特叫做有啲荣誉嗰个嚟， 好少少， 叫做好啲嗰、那个， 好啲。其他再数邓纳东尼，咁而家咁，所以就你 AC 米兰出嚟嗰啲咧，都其实就麻麻地噶。但系而家 AC 米兰咧，就泰索迪咧就系、是。做住 caretaker， 咁、 哦、 應該 caretaker 起碼半年㗎啦。咁呢個泰索迪呢就之前喺 AC 米蘭呢就打左後防球隊老臣子嚟嘅，咁就而家就等住半年先啦。咁就睇嚟 AC 極有可能我會覺得呢放棄今季㗎啦。講真 的，今季我諗維持住喺上半版啦，都係嗰句。 就應該就唔會互吸嘅。 即係你去到貼近嗰啲咧，打歐洲賽嘅位置，我覺得要收貨噶啦。 我諗冇啦，我諗冇啦，真係我估即係佢即係求求其其咁 hea 住咁樣，只求唔好降班，即係唔好太過難睇咁就算。 最起碼都追到第六、第即係第七。第七啦， 第七、第八啦， 第七、第八位啦。 因為我諗就 AC 米蘭而家個管理層都唔係咁穩定嘅，好坦白講，咁就所以都一切都係出年再嚟過啦嚇，咁、啊、就大致上就咁樣啦嚇、啊。我諗真係而家個時間差唔多啦，咁啊第一節咧上半場咧，頭先我咪講話斯朗拿度即係最叻就係做最佳男主角啊嘛，咁啊整首正歌嚇、啊，憑桑先記意就呢個最佳男主角就來自林憶蓮嘅，就俾俾阿 C 七聽嘅。我哋下半場再見。 好。 你一到如男主角。如从前驱使对世倾慕，言谈和潇洒笑容，危险眼神， 全精心精确编造，头颅加些适当倾斜度，随便却也扑演出洒脱，多少女性被醉倒，见你便醉倒，你好戏无视他金掌应颁予给你，了不起了不起，投入到永未似在演戏演戏演戏，往昔我完全给你是纯真兼不太懂事，你的最破精通迷人的语言，如香槟写的句子，迟迟方知穿你真名字，名不羁性可耻，写香槟铺今天我喝热咖啡，我喝热咖啡，你好戏奥斯卡金奖应颁予给你，了不起了不起，投入到永未止在演戏干戏演戏干戏， I'm sorry.